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1688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是海伦·凯勒所写的《我的老师》的节选。一天以后，老师要我把大小不同的珠子穿成2颗大珠和3颗小珠相间隔的式样。我穿错了很多，而沙利文老师却并没有责怪我，而是耐心地和蔼地指出我的错误，叫我再仔细地按照正确的次序去排列。沙利文老师用手触摸着我的前额，拼写了 think 这个字，也就是思考的意思。刹那间，我懂得了事物的名称是在人们的脑子里通过思考而产生的。我第一次意识到某些东西不一定都是我的手能够摸到的。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琢磨爱这个词，现在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太阳被云覆盖，下了一场雨，忽然云开日出，阳光又带来了南方特有的炎热。我又问老师，老师，这是不是爱呢？老师回答说，爱呀，就像云一样，在太阳出来之前布满天空。接着他又解释说，你知道，你不能摸到云，但是你会感觉到雨。同样，你不能摸到爱，但是你知道，人的温情是可以灌注到每一样东西中去的。没有爱，你就没有欢乐，你就不愿意去游玩。我的脑子里充满了美妙的真理，我感到我的心跟我看不见的东西，跟别人的心都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我是通过生活本身开始我的学习生涯的。起初我只是一个有可能学习的毛坯，是我的老师帮我开了眼界，使我这块毛坯有可能发展进步。他一来到我的身边，就给我带来爱，带来欢乐，给我的生活增添绚丽的色彩。他把一切事物的美展现在我的面前，他总是设法使我生活的充实美满而有价值。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在人生的赛场上，你只管向前冲。人保车险全国万家网点连城服务后防线，客服、救援、理赔搭建速度铁三角，日夜坚守，全力以赴。 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道建亭桥车流量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周六一见着我们俩呢，就是说明我们周六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宠物，不，动物伴侣动物。好久没来周六了，突然忘了这个词儿怎么说了。 好久没有，你主要是好久没有见过杨小丹大夫。 哦， 是不是？ 哦，还真是。这种思维定式是要不断的灌输的。 哦， 对吧？不断的加深印象的。 嗯， 他为什么不来了呢？ 他去美国了，好像是。去美国 就再也不回来了。哦，好吧，那祝他一路平安啊。这个我们今天继续聊大家的伴侣动物啊。 好， 这个身边的猫猫狗狗啊，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我们请来的依然是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专家。我们今天请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大夫。 京城咔嚓圣手。 Hello, 大家好。 好，那个最近又咔嚓了吗？ 没呀，我早就不做手术了，好不好？人家已经金盆洗手很多年了，现在只是看一些什么皮肤病啊、内科病啊之类的。 赵博虽然不做手术，但是心系咔嚓事业。 哦，是 为那个宠物的绝育以及生殖方面的问题操碎了心。 是，所以今天我带了一堆关于咔嚓的问题要想问问你。 好的。 好， 首先问的一个问题是是我一个朋友， 他兴奋了 眼睛都亮了， 真的。 他们家是一金毛，哎，还恰巧今天都是两只金毛。 哦， 这个金毛9岁了。 嗯， 然后他就在犹豫要不要咔嚓。 嗯， 因为他从小就是在狗狗小的时候，他出于自己的自身考虑，他觉得哎呀咔嚓太残忍了、 嗯、 太受罪了，所以一直没有咔嚓啊。但是现在已经9岁了，他听好多好多朋友跟他说，你最好还是把他做一下绝育，这样呢他如果年龄更大的话，他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一天他问我了，你说你9岁了，你觉得应该做吗？我说这样吧，我帮您问问专业的大夫，因为这个年龄这么大了 就 还要再做吗？ 对， 看他的情况，他是男孩女孩？ 女孩啊。 女孩的话在这个年纪，我觉得还是让她先找个医院做一做常规的健康体检吧。 嗯， 如果没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这种前兆啊，或者一些这种检查的异常，我觉得这个年纪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可能相对麻醉的风险和术后这种恢复过程会比较漫长。 嗯， 所以要是整体的这种健康状态还不错，然后又没有相关疾病的这种发生的可能的话， 就咔嚓， 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就可以不动它。对， 可 以不动它、 哦、 因为毕竟9岁对于金毛来说还是非常大了。你要小型犬可能还好， 对， 大型犬一般这个年纪确实是老年的状态了。 好吧， 但是真的得做检查，因为在这个年纪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相关系统的问题，那不借助一些检查、咱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尤其是你像女孩可能到那个年纪的话，有一些 子宫的问题，包括像什么子宫积液呀，甚至严重了可能蓄脓，然后有的可能乳腺的一些这种增生肿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真的得看一看。要是都没有，倒可以考虑定期体检，只要别有什么事儿就行。 明白， 就是不用咔嚓了，因为上回我们家狗住院的时候也牵扯到这个问题，因为 咔嚓的问题。你们家不是公的吗？ 我们家是母的。还是 哦，对对对对对。 想着是，反正是麻一回。那能顺道一块做的就都给他做，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也很合理，反正是麻醉一回嘛， 是 吧？ 这样比较能节省费用，倒是真的。 对，我就觉得你他那么大岁数，你让他麻第二回，我觉得你心里还是有点。而且我们家狗更大，我们家狗都11了，然后当时就给他像那个赵大夫说的，做了全面的体检以后，然后当时是。我们经常来的孙丽媛大夫，孙丽媛大夫说：“你还咔嚓吗？” 啊， 我说 就是那位大姐，孙大姐， 怎么就孙大姐？你让她听见以后，虽然我们叫人家老孙，但是人家没有很老，可能还没有你老呢，明明 哦，真的。 然后我们就说：“要不要咔嚓？”然后孙大夫就说：“如果是我们家狗，我就不咔嚓了，因为年龄确实是有点太大了，而且也没太有必要。主要是给他检查了以后呢。”按照赵大夫的那些顾虑，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明白， 所以就没有给他咔嚓。所以我觉得都9岁10岁这个年纪了，能少挨一刀就少挨一刀。 全面体检大概都是点什么内容？跟咱们体检差不多吗？ 跟人的体检内容差不多，一般 反正也抽来着。 其实对年龄段不同，咱们检查的项目可能也会不太一样。一般像老龄犬，一般查的项目就会多一点。你比如说咱们最常规的一些检查，比如血常规、血液生化、还有腹部的 B 超，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常规的检查了。然后那对于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呢，至少胸腔的 X 光片要去做的，因为有的时候年龄大了可能会有一些心脏心肺的这种问题，包括甚至有的这种胸腔肿瘤啊等等的，可能老年性的这种发病率会高一些。然后再有呢，你比如说像眼科的检查，对于老龄的动物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然后也有很多老龄动物在做这些基础的检查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小的问题，那可能针对那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再开展一些其他的这种进一步的检查。 像狗狗，尤其是像那么大的大狗狗，做一个整体的检查，大概的费用会有多少呢？ 像我们美联综合每年也会定期去做一些体检优惠的活动。反正像去年还有今年年初的那个活动的时候，相对比较常规的那些检查下来，大概在600多吧，应该是 600多 不到700的样子。但是如果是平时没有优惠的时候，那些检查如果都做了的话，可能得1000多了。 明白， 可能1000到1500左右吧。 明白。 所以一般要是没有太多身体状况的孩子，就可以赶上那个优惠的时候去做，就比较合适。 一般像什么时候优惠呢？比如说车保养的时候，都是 冬天之前，春天的时候。 你像我们以前的话，可能就比较规律的时候，就每年的3月和11月是固定的这种体检优惠月。 为什么呢？就是进入到春季了。 也不是，因为一般你像对于大部分的这种中年往后的动物来说，一年差不多它需要2次的体检。所以我们就会把这2次的时间间隔调一下。而且3月和11月又是那种天气也不冷不热，然后也都家长比较愿意带着孩子出门的那种状态，所以就还好一些吧。 好，一会儿我们再问一问。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也是一只金毛， 也是咔嚓的问题。 对，也是咔嚓的问题。2岁 哦， 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咔嚓，我说哎，这个年龄特别适合咔嚓， 刚刚好。 2岁确实咔嚓这事儿确实要趁早， 对吧？我说这个刚刚好，可以咔嚓。 对， 但是他问我一个问题， 要不要让他生一次？是不是？ 哎，这是一个 体验一下， 对 这方面的。 对，他说如果我比如说我体验了一下，先让他有宝宝了，然后我再进行咔嚓。他对他的以后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疾病会不会有影响？ 哦， 还有就是 肯定会。 哦，是吗？ 嗯。 还有就是说，他如果不咔嚓，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也跟他说的大概，我说就是乳腺还有那个子宫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不是哦，这也是母狗 啊，也是母狗。 哦。 然后他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样，周六 你给我5秒钟，我百度一下。 给我30秒钟，我放点广告，回来咱聊聊这事儿啊。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市级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 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咱们一开始还是先来说说咔嚓的事儿。 嗯， 我问的问题正好都是母狗的问题。咱先说说大概几岁咔嚓会比较合适？刚才说越早越好，那早要到多早是比较好呢？ 嗯，其实像这个绝育啊，或者说公狗的这种趋势，年纪的话它不太一样。一般女孩小型犬的话，建议在半岁以后吧。一般的其实最好是能在第一次发情之前，对于母狗的话 啊，半岁的时候， 猫姐是这样， 关键是半岁的时候它就已经发育好了吗？ 你指的哪个方面？ 我就说整个身体，因为它那个性激素不是也有助于它身体的发育吗？也不光是它要那个繁育后代，那肯定你是不是咔嚓的太早了，它的身体其实就是还正常的发育还没有完成。 其实对于母犬来说，它的这种雌性激素对于身体发育整体的影响还是挺小的，因为一般半岁对于小型犬来讲，它还基本上过了一个那种快速生长的阶段了。一般半岁以前会长个儿长得比较快嘛，到半岁以后相对就好了。而且一般女孩可能到7个月、8个月就要发情了。 嗯， 因为像咱们对一些疾病发病率的统计上来看的话呢，如果是在第一次发情之前给这个动物做绝育的话，女孩啊，她相对等以后得这种相应的，比如乳腺肿瘤，那这个发病率就非常非常低，如果第一次发情之前做。但如果发过一次情，或者说咱们说生了一窝啊，或者经年发情的这种，它一下那个发病率就上去了，而且上去的还不是一个点两个点的，直接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应该是从3%多直接就要涨到10几了，所以就还是挺夸张的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我们都建议会在第一次发情前做了，当然你也不能年纪太小，因为年纪太小身体的这种代谢功能也没有发育完善，承受麻醉的这种风险也会大。 嗯， 所以一般半个月到不是半岁到一岁之间吧，都比较合适的。 哦， 男孩的话会不太一样，男孩一般会建议就是相对身体发育的这种个体的体型发育的差不多了之后再做，因为牵扯到这个小鸡鸡的型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给他做的太早，那他雄性激素水平下降了之后，或者睾酮水平下降了之后，他可能相应的这种生殖器官的发育就会慢一些。 哦， 那如果那个时候你给他做太早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以后这种排尿的过程，可能不那么顺畅吧。 嗯， 但是发生率其实也很少了，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心。 好， 但是相对都比较推荐，如果小男孩的话，可能会在1岁左右， 嗯， 大型犬的话在1岁半左右都比较合适的，这样体就已经发育到体成熟的阶段了吧，算是。 嗯， 哎，那这种就是咔嚓完以后，他们是会裹着吗？还是你们要给他穿一个纸尿裤啊，还是那种类型的防护的器具吗？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摘这个了？ 嗯，也没有那么夸张了，然后有好多主人都会说，哎呀，那个做完之后要不要把它裹僵尸状一样。 对啊， 其实没有，创口都很小很小的，一般你像母猫的那种绝育的创口，大概缝合的话就需要3针到4针的样子，如果它生理位置长得很合适的话。 哦， 所以差不多那个创口可能也就 2-3厘米 4厘米 哦， 3厘米这个样子。而且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微创的，做腹腔镜的。 哦， 你像咱们转诊中心是有那个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就是4个洞2个洞就解决了。 哦， 就是捅2个洞，一个镜头捅进去，让器械从里面捅进去就好了，那个就一个小眼儿缝一针就好了。 哎， 就特别特别小的创口。 狗也是吗？ 狗也可以做，但是一般给猫用腹腔镜做的可能会比较多。当然腹腔镜在我们临床中的实用性还非常的多，不光是简简单单做生理手术，你像好多老龄的，尤其是像一些腹腔肿瘤那种采样活检，包括一些腹腔探查呀，等等的，都还是蛮重要的这个技术，因为它微创，它对动物损伤小， 哦， 术后的恢复那个创口就很好。但如果常规的，你就是腹部开个创口那样去做，对女孩来说啊，差不多也就2周就长好了。然后这期间呢，一般我们会建议可能会给她戴个伊丽莎白圈， 哦， 这样防止她自己去舔舐这种伤口。 嗯， 然后术后可能我们会给她穿一个手术衣， 嗯， 这样挡着点那个伤口，阻隔她跟外界的一些污染啊等等的。 那是不是就不能出去了？要在家 能出去啊， 待2周。 哦， 正常的不耽误行动的。 那耽误他那个排尿之类的 也不耽误 啊？真的吗？ 因为它不是一个系统，那是生殖系统，另外那尿尿是泌尿系统，它不是走一个通路的，对女孩来说。 哦， 所以而且你摘掉的是子宫和卵巢。 老以己度人、啊、 我们老觉得是这个，如果做了手术的话可能上厕所会有一些困难。 对， 不会的，完全不影响， 都多虑了哈。 好 好，今天一开始呢咱们聊的话题呢也是根据赵大夫非常擅长的咔嚓，不，当然是根据我的问题啊，一直来聊的咔嚓的问题。今天咱们聊的伴侣动物不光咔嚓，任何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您家的猫猫狗狗如果出现了一些让您觉得头疼的，您解决不了的，在网上查又找不着一些正确的方法的，今天我们有专业的大夫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马上回来。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叫做《猛犸》啊，好多朋友应该还蛮喜欢的。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大家在秋季非常喜欢的一个好吃的东西啊。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了。每年的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牌比较多，说起金世尊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是十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有五十多家直营门店，北京有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是52886111，52886111。 嗯，那我再说一遍啊，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五十多家直营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 是的，第二时段我们还会抽取金世尊提供的奖品啊，我们到第二时段来继续跟大家互动。大家当然有任何关于伴侣宠物的一些问题啊、嗯、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猫猫狗狗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有好多关于咔嚓的问题，是不是、啊？ 我们聊咔嚓也没那么兴奋，那是赵大夫很兴奋， 赵大夫真的眼睛都笑没了，笑的比我眼睛都小。然后这儿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咔嚓圣手赵大夫，是不是小母狗必须得生一窝狗以后才不容易得病？比如说一些妇科的疾病，好像江湖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哎、真是说。 不当一次母亲，这个狗不完整。 对，说是他们生完狗之后，凤凰涅槃，身体不好的也就好了。 哦， 然后以后什么疾病都不行了，但是不能老生，生一窝就可以。 哦，对，我也听过这种说法。来，咔嚓圣手， 真没这么一说。如果是想要以后这种生殖系统相关疾病的概率比较低的话，对女孩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她第一次发情之前给她做绝育。 嗯， 但至于她生不生？或者生多少次，对于很多我们这种生殖系统上的疾病的发病率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主人就比较舍不得呀，非要留个后。但如果有主人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就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好，因为咱们之前其实也有说到过，就是伺候小宝宝的这个事情真的很棘手。还有就是等以后比如说一窝，因为动物生很多都是一胎生好几只的，等最后我好多好多主人都是在家里越养越多越养越多，包括我们自己医生的家里。 哦，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下来了，然后你把小狗狗或小猫猫照顾大了，打好疫苗了，可能那个时候它已经四个月大了，你再要想把它送人不行啊，舍不得呀。 哦， 你已经养了它四个月那么久了，有感情了，你把它给谁你都不放心。 哦， 然后你就怕人家对它不好，很难去给它找一个合你心意的主人，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越养越多。所以真的如果有主人想生，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好。然后再有呢，就是其实对于一些乳腺疾病上来讲，我不知道动物好像人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好像是说就是哺乳过的好像相对这种概率会降低，但是对于动物来说还真没有看到太多这方面的资料。 哦， 所以我也不觉得会有这么样一个情况吧。 哦，所以生一胎并不一定好使。 对， 而且生一胎对于这个妈妈本身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生理方面的好处。 反而还容易可能在这个生育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你在这个母犬包括猫也是在它怀孕的这个期间，包括它哺乳的这个期间，其实它体内的激素水平是有非常巨大的变化的。如果它本来就有一些自身的问题，尤其是母犬，比如说小的时候它有这种乳腺螨病，全身性的乳腺螨病，那它很有可能会因为这种怀孕发情甚至这种生育然后哺乳的这个过程导致这种疾病的爆发，然后有可能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的这种发展。所以如果有一些潜在问题的就不建议这样去做了，不太安全的。然后当然也还有一些会跟这种激素水平调控有关系的，比如说这种脱毛的问题，你像咱因为我做皮肤科嘛，可能对这些问题关注的会比较多，然后好多这种跟激素水平有关系的脱毛的病例会有，所以可能在那个阶段里它会突然的发生这样脱毛的情况。尤其是在母犬在哺乳期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哺乳的过程会让它的营养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如果那时候可能营养各方面没有注意到，再加上激素水平的这种变化，就很容易会发生皮肤的问题。包括其他脏器的问题也是一样，所以那个阶段是身体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稳定的一个阶段。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所以真的你要想让它生宝宝之前，我觉得这些咱们作为主人都应该去想一想，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去做。 那就是在生理方面对于他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在性格塑造上会不会 性格其实 会不会当了母亲以后就变得比较温润一点，更容易关心其他的狗狗？ 还真不是，可能是相反的。 当了妈妈，不是，你看咱们人类不是说当了妈妈好多人的性格就变了， 对 对 对, 对 吧，可能变得就相对 宽容了， 可能他的温柔都是对他的宝宝的。但好多动物其实动物的本能就是他会有这种护崽的这种表现。 对， 比如他在生育之后他可能连他平时最亲近的人他都不会让你去碰触他的幼崽。他可能会凶你，甚至出现一些主动的这种攻击行为，尤其是家里再去个朋友串个门那种的生人，那他可能会更害怕，指不定做出点什么来。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真的跟性格这种影响不大，而且本身像绝育手术这种的对性格影响的概率真的很小很小， 大概相当于中彩票500万的感觉吧。 哦， 很少，极个别的会有说这种做手术之后突然性格大变的。 来，中了500万的赶紧出来冒冒泡，快快啊！ 可以说一说自己 有 没有这样 的 经历？ 看看 的 啊、 哎，但是就是他们普遍反应，咔嚓过以后会胖， 这倒是。 哦，体型会发生变化。 嗯，对，这个还是挺普遍的问题，尤其是那种就是做完手术没有按照医生的这种医嘱去吃一些绝育的处方粮啊，或者还是没有太去控制他饮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很容易爆胖，尤其是在半年之内的。 嗯， 因为你突然改变了激素水平之后，它会快速的下降，在你做完绝育以后。 嗯， 那这个过程就会让机体更容易去囤积脂肪，而且在这个激素水平下降的过程中呢，可能会让动物不那么爱动，运动量少了，然后又加上食欲非常的旺盛，那可能尤其是我们主人再心疼一点，尤其是术后那一段时间、嗯、好多的主人都哎呀做手术了好可怜，我们要补补元气，然后得吃了太多的这种高热量的食物，他可能一下子就胖起来了。 哦， 一般半年之内长胖的那种病例特别特别多。 哎，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说的那种咔嚓后处方粮要他终身吃吗？ 嗯，最好是。 哦， 而且那个其实它的营养配比都还蛮合适的，而且非常适合他这种做了绝育以后激素水平变化的孩子。 嗯， 所以最好是能终身吃。 人生啊，不对，狗生，因为这么一剪子一辈子 完全变换了方向了， 你只能吃同样的东西， 但也没有那么严格，因为毕竟这个生理性的手术它还跟有一些内科的疾病不一样，像有一些疾病比如心脏病，那可能真的是要严格的控制盐分的摄入，去吃心脏科的处方粮、 嗯、 你像一些肝病的那可能也是要去控制这种蛋白油脂的这种含量， 嗯， 肾病也是要控制这种蛋白的含量、 嗯、 但绝育来讲最开始的那种激素快速变化的阶段是真的要好好去调整和控制的，之后如果主人能够相对来说能够帮动物控制一下饮食的这种进食量，或者说食物的这种种类，可能相应还没有其他疾病那么严格。 好， 嗯，就会好一点。 咱把咔嚓的问题稍微放一放、 嗯、 好吧，我们稍微调节一下、嗯、好，一直聊这个问题吧， 有些人受不了， 容易聊到这个人性方面的问题。咱看刚刚有一个那个是小爷往下翻，往下翻、 哦、 哎对楚小爷他说了，我们家是一只雪纳瑞男孩，他有一毛病，特别喜欢对着小孩叫， 嗯， 这个问题特别困扰他，他说怎么纠正他的这种行为呢？ 哦，咔嚓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波 那还估计真没关系。这咔嚓估计帮不了。其实像狗狗他对小孩叫，你要知道他曾经发生或者经历过什么，很多都是有一些诱因才会这样的、 哦、 比如说有的孩子看见小孩叫是因为害怕、 嗯、 有可能真的是被小朋友跟他玩的时候抓疼了、 嗯、 因为小朋友喜欢比如说骑着狗狗玩啊，或者抓着狗狗的毛啊，或者揪着他怎么着的，有的胆小一点的狗狗可能因为这样的经历就会有一些心理阴影、 嗯、 那时候可能下次再看到小朋友的时候就会叫、 嗯、 而且对猫猫狗狗来说，其实他们看成年的比如男的女的或者他们看小朋友，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同的物种， 对， 所以他们对他们的这种表现的形式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对， 所以如果之前有一些经历尤其是一些不愉快的经历，那可能确实是会这样，当然也有一些真的是因为他想去跟小朋友玩，他是很喜欢小朋友， 嗯， 他是那种兴奋激动想要去玩耍的这种叫，那如果这样的话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的训练，尤其是早期的一些行为训练，可以很快的去纠正这些问题， 嗯， 会好一点。 就是这个还真是啊，一个是要不是受人家欺负了， 嗯、 就是这孩子原来打过我、啊，反正这么高的打过我。 我们家那个院儿，原来我们家狗不是在我们家的前面的院儿吗？前面院儿就有好多小朋友在院儿里玩儿，然后我每次出去遛我们家狗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只冲那么一两个。我们家狗不叫啊，但是它有那种要扑上去咬它的那个、 哎、 我说我们家狗挺温和的，从来也不冲人怎么怎么着，我说为什么一见这俩孩子就特别，后来有一回我跟我妈说有的时候啊，就咱们不在家或者中午睡觉的时候，那几个孩子老在咱们家那个门那儿拿石头 哦， 扔 他，扔他， 然后还说狼来啦，狼来了，扔那下就因为哈士奇长得像狼嘛， 是， 扔那下就说那个像狼，说狼来啦什么就那种，然后我们家狗就记住那俩孩 的，因为他老过来扔他，所以肯定我觉得是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在里头。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像赵大夫说的， 想 纯粹也是想跟他玩 哦。 这样的话，我建议您啊，您找一个自己家的孩子试试 哦。 对吧？你别找别人家的孩子，万一要是第一种情况，他上去扑上去，那就不好。找一自己家的孩子，什么侄儿啊，什么这种 坏了也没事 儿， 你的意思？ 至少自己家人对不对？都比较了解，而且那雪纳瑞小狗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呢，如果看他也有那种反应的话，您先带他凑过去闻一闻呀、什么的，因为毕竟陌生的孩子，您不可能让狗过去。 局部脱敏，你的意思是？ 对对对对，让他对这个，他肯定是对孩子，要不是有新鲜感。要不是有恐惧感，也就这两种感觉。如果是新鲜感的话，你让他觉得不新鲜了，那他也就不会叫了。他觉得哦，孩子就这味儿啊，哦，孩子就这样、啊。 你感觉孩子了解你，感觉孩子还是一个食物。 啊、雪纳瑞还是很可爱的，而且很聪明。我觉得你就先这样试试 啊， 记着别拿别人家，不是别拿自己家的啊，不是别拿别人家的孩子吃啊。 自己家的孩子也谨慎， 对对对 因为我原来想起我原来住崇文门的时候，有一段我们那有一只牛头梗，这个牛头梗啊，就有点一根筋。他就是晚上经常看见了某只狗或者某个人某个小朋友吧，咱就说他特别喜欢，他真的是喜欢，他就要跟他玩。如果你不让他俩玩的话，他就一直追着人家狂叫，而且他又长得挺凶的。一般的狗吧，就是他自己凶吧，他还专喜欢跟那种特别小的狗玩。那种狗一见他马上就要吓尿的那种，然后主人看见他冲过来吧，也不敢让他跟他玩了，他瞬间被把他干掉了那种。但是他就是我们了解的，他也不咬，他就是想跟他玩一会儿，就很行。就是人家每次一见他过去，就是主动把自己家的狗就抱起来了，然后他就一直围着人家跳， 对， 就是人家多高，他要跳也要在边上玩， 对， 所以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对， 找一个他更喜欢的点， 对对对， 对吧？比如他喜欢小孩。或者说更喜欢玩球，这时候用这个来代替，或者说像 分散他一下。 当时我们就是 这样的方法挺好的， 对， 就是给他一个他特别喜欢的零食， 嗯， 说哎吃这个了，马上就回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他出那招吗？是因为我们家最近就是我们狗群啊， 哦， 最近就来了一只那个边牧， 嗯， 就是小的，才四个月， 嗯， 哎，四个月五个月，反正要四五个月的样子吧，还是小狗。刚来的时候特别欢脱，他不喜欢跟狗玩，就喜欢跟孩子玩。 哦， 就在我们遛弯的那个广场的旁边，有一个是卖珠宝玉器的什么的，他们家里边有两个孩子。 哦， 不是玻璃门吗？ 啊， 那个就那狗就看见那俩孩子了，就在那玻璃门外边哇哇哇哇哇一直叫。 哦。 珠宝玉器他们家呢，其实对狗狗什么，他们原来应该是养过狗狗，所以不太惧怕。 嗯， 他就开开门，把那个养狗的主人牵着绳子，他就领着那孩子，让那个狗狗就闻闻，他们就互相接触了，就说：“你看这个狗狗多漂亮，它才几个月，怎么互相接。”从那一天开始之后啊，再也不去那边，就是反正孩子再也不在那儿叫了，就开始跟狗群的狗玩了。 哦。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是 这样， 就 是 新鲜，想闻闻。 对对对，他就是想闻闻 孩子什么样，想闻闻玉器富二代是什么味儿。 结 果以后不过如此，还是广播界的富二代好闻一点。 反正最后改了，您可以试一下啊。这个来，咱先进两条广告，回来咱们看一看这个猫咪的问题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猫咪的问题。他说他们家是新买的猫咪，关于他的应激反应应该怎么预防，我不太理解啊，因为他就发了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是有会有什么样的应激反应。新买的猫咪到了一个新的家庭里边，是会有那种恐惧感，我们会不会把这些也都称之为应激反应？ 对，会的， 对吧？那像他这个怎么预防，或者说怎么去化解这种应激反应，只能靠时间了吧？ 嗯，也不完全是依靠时间吧，也有一些小的技巧和方式。 哦， 因为像一般猫来说的话，它都是相对性格比较敏感的，心特别大的那种猫很少，一般都还是偏敏感的多一些。嗯，我不知道它这个猫咪新买的有多大了，如果是年龄比较小的话呢，可能对环境适应的过程还会相对快一点，如果年龄偏大，可能适应环境的这个过程会更慢一些。一般的这种换环境的应激刺激，就会让他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就像我们有的人可能出去睡酒店睡不着， 对， 会挑床，对吧？其实对猫猫他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他会很紧张，那个时候呢，你尽量不要再去给他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刺激，因为在应激的过程中他有可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那个阶段呢比较容易生病，尤其是刚到家的两三周之内的这个状态就会比较容易出问题，但那个时候咱们争取只是一个环境给他的应激，而不给他造成更多的其他的刺激。你比如说之前吃的食物，那我们到了新的环境之后，那就暂时不要去更换他食物的类型和种类，还是尽量让他吃原来吃的这个东西，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有呢，不要说过多的去吵闹他，或者拽着他没事就抱着玩那种，因为很多的猫其实还是不太喜欢，尤其是没养熟的时候是不太喜欢让人去抱他的，那时候你可能尽量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舒适的，然后最好有一个那种半封闭的窝会好一点，然后里面弄得柔软一点，他可能就害怕，他可能会自己躲进去，然后你把他的这种食物啊水呀、尽量放的离他的那个休息的范围近一点，这样就不用让他太着急去走出来完全的适应这个环境，而是让他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所以一般就是给他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包括像窝呀、纸箱子这些的都可以，让他有一个他认为不安全的时候他可以躲避的地点会比较好。 嗯， 然后在之后呢，就是尽量在买的时候就问问那个卖猫的地方他平时吃的什么，然后用的什么猫砂，尽量在开始的那个阶段还是保持一致会比较好。 嗯，好的。 然后有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免疫力下降会比较容易生病嘛，你也可以在这个阶段稍微给他加一点点那种能提高免疫力的营养品啊或者药啊都可以。 嗯， 这样会好一点。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暴躁款的问题啊。他说了，请问一下赵大夫，咱们美联呢各个分店啊，他们的医疗水平和他的设施是有高低之分吗？这是就是说他们家是3岁的田园犬啊，小母狗，现在呢是大姨妈刚结束，11之后呢想把它咔嚓了啊。我离长营的那个美联是最近的，他就想问问是不是哪个水平比较高啊，还是大家都差不多，我去长营的那美联也没问题。 如果只是这种简单的生理手术或者一些平时的常见病啊或者免疫啊或者有些小毛病什么的，其实都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嗯， 一般美联可能不同的医院之间它的专科会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你比如说像我们爱康动物医院，那我们这边可能像我是皮肤科嘛，所以可能这个地方多一些。然后因为爱康是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大的医院，所以可能全科的水平也都不错。那有一些小的医院可能专科方向会不一样，比如有的店可能眼科好，那有的店可能外科好，有的店可能异宠会比较好。 嗯， 所以就不太一样。他如果有什么不是太明白的话，可以让他给我们任意一家美联综合动物医院打电话咨询一下，看看他这个情况。 如果想找圣手来帮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圣手 我都金盆洗手10遍了，还不要 圣手心里有点哆嗦， 还是找个好的外科大夫， 可能手会抖。 就我现在的这个外科水平，还是不要糊弄别人了。

广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周末呢，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身边的伴侣动物。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今天的专家，美联综合的医生赵博赵大夫。 大家好，我是赵博。 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儿一位朋友说，猫杯状病毒是有这么个病毒吧？ 对呀、 啊。啊，说在数值正常之后多久可以补疫苗？以后可以和其他的健康的猫猫一起生活在一起吗？ 嗯，杯状病毒的话，一般的在临床症状完全消失，然后呢，血液检查，尤其是炎症指标，包括血常规、白细胞的这种变化呀，然后包括像一些急性期的这种炎症蛋白，像比如说 SAA 呀。或者像这个一些其他的急性炎症指标都恢复到正常之后，至少也要观察个两周吧。一般我们建议10天到2周之后再考虑去做免疫，因为你要给他一个疾病过程后的恢复期，这时候让他身体调整到一个最健康的状态再去接受免疫，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最好的。那像有一些病毒也不光是杯状病毒，包括像疱疹病毒啊等等，很多在它发病期之后呢，可能它的症状会消失，但是病毒还是会在它的体内一直存在的。那那个时候如果遇到了一些应激刺激，比如说搬家呀，或者冷了，或者饿着了，或者各种各样的情绪的这种刺激，它有可能免疫力下降会又发病。其实对于其他的同养的动物来说，如果是猫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概率会有可能传染的，而且包括环境内本身之前因为疾病过程中在排毒的这个过程排出的一些病毒残留在环境里，也有可能会感染新的这个动物，所以还是不那么安全的。但是我们建议，比如说你要真是特别想再进一只，那你可以考虑给他去做一个病毒的 PCR 的检查，如果都是杯状病毒阳性的，你放一起养也就养了，也大不了就一起病一起治，因为反正两个都有，如果一个有一个没有，这种尽量还是不要让他们在一起的好，因为很有可能会真的感染的。当然也看对就另外那个新的动物的体质怎么样，如果真的免疫力很好，体质很好，也许它也能耐受也不发病，或者它抗体很足，那它可能就不发病，所以这个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吧。但是最好还是能不在一起，而且猫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独居的动物，你给它引进一个新的小伙伴，万一俩人气场不合，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嗯， 包括你比如说气的不吃饭了，诱发脂肪肝的，这样的也挺多的。 哦，哎，杯状病毒到底是咋回事？我都没听过。 它就是一种病毒，然后一般的它主要会有一些呼吸道的，包括眼睛，然后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咳嗽啊，严重的时候这种呼吸道的，还有面部的一些症状。一般像猫里面我们最常见的跟这种面部疾病或者跟呼吸道疾病有关系的最常见的四种微生物，就是疱疹病毒、杯状病毒，然后还有支原体和衣原体，这四个真的在猫里面非常常见，好多好多的咱们所谓的那个鼻支很多就指的是这些问题。 嗯，这个好治吗？ 嗯，看猫的体质吧，大部分还可以。 哦，好啊，咱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哈。这儿一位天生黑眼圈，他说想问一下咔嚓圣手，我家里的小母狗快4岁了，还有做绝育的必要吗？谢谢。 4岁其实还蛮有必要的，因为毕竟还挺年轻的。 嗯， 而且往往那些相关的疾病可能会在中老年的时候发生，所以这么年轻的年纪如果能做了的话，以后可能相对得病的概率还是会低一些。 嗯，喂，刚刚说到了猫的那个应激反应啊， 嗯，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嗯， 因为最近也是身边的不少朋友也在问，说这个马上11了嘛，大家可能会有出去玩啊， 嗯， 或者回家的一些计划，刚刚养猫的一些朋友就会问说，哎，我要不要带着猫一块儿回家呀？不太放心它自己在家里边待着。 嗯， 我当时给他建议，我说你最好别让猫到处跑，因为它毕竟不像狗，但它离不开主人。 嗯， 猫到处跑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就是它到一个陌生环境，它会非常害怕。你又在那儿没待几天，你就回来了。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真的假的呀？那我在屋子里给他留点什么呀，才能保证他没事儿呢？我说你把马桶盖打开就行了。 有水喝就行、哎、 剩下的他会自己找食吃的、啊、 所以家里是中水吧、 哎、这是 如果是中水就不要打扰、啊、 这 不是自来水 开玩笑 喝一喝 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我不知道我跟他这种的建议是不是正确的一般你们的大夫会怎么建议呢、 嗯、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真的非常常见因为就现在咱们可能节假日尤其是长假这种的出去玩的主人会比较多 嗯 但是对于我们临床兽医来说每年的在这个节假日它会有一个时间段的发病的一个变化 嗯 一般刚放节假日的时候胃肠道疾病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主人好不容易在家待着了然后就开始什么 party 啊然后吃饭啊、 哦、 然后就各种喂、 哦、 然后吃出什么急性胰腺炎的 对 急性胃肠炎的特别多然后等节假日接近尾声了或者说到这节假日刚刚过去主人都回来了以后 嗯 得应激反应的尤其是猫的这种应激诱发的脂肪肝的发生率特别特别的高、 哦、 这种应激诱发的一个是包括主人比如说把它带走了一起比如回老家或者出去玩了这是一种比较高发的再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寄养寄养也是给它从家里换到了一个环境嘛 嗯 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如果你寄养在医院可能还好如果真的不吃饭或者有些应激反应医生可能还会给他一些相应的治疗措施会让他别发展的那么严重如果是在一个没有办法迅速带到医院的地方去寄养的话那可能等你回来这七天过完了他就真的脂肪肝了然后就可以住院治疗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每年过节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多 嗯， 所以最好的话呢能不出门最好了当然这个可能对主人来说不太现实 嗯 那如果真的一定要出去呢有可能的话时间不要太久一般两三天那种的你找个朋友去家里帮着喂一喂我觉得都还算现实都还行如果时间很长的话、 嗯、 你可以找个家里其他的亲戚啊或者比较熟悉的朋友最好能住在你的家里或者每一天、 啊、 或者隔天 住在家里 去看一下他 哦，隔天就看一下 会比较安全， 这是比较好， 比较安全 最好的一个 方式。这样，因为如果万一有问题，你会及时发现，就不至于太严重。因为好多，就比如主人十几天没回家、 哦， 然后可能差不多中间五六天回去个人，给他撒点吃的，喝点水，最后那个吃的都没有吃，或者他都躲在角落，根本不出来，都看不到他。那真的发生问题，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话，问题一般都会比较严重。 啊、真的呀、啊 哎，真的每年都有这样的病例，特别特别多。 我有一般出去五天以下。 嗯 嗯，家里是不需要别人的。他说他就 你还得看那个猫的情况怎么样、 哦。他说他家那个喂水的是那种自动，就是一舔就会出。 嗯嗯嗯、 他只要保证那里头足够的水，然后他边上再放一点儿， 对， 就是、那个水， 对， 他保证肯定是有足量的水喝，然后也把马桶盖打开， 对、 嗯， 然后把吃的放够，然后他可能摆几个猫砂盆 嗯， 然后嗯，他说一般五天左右。他说自己的猫没事儿，他回家以后就把这些一清理就可以了。 嗯， 因为他也拜托过别的朋友去他家， 嗯、 他说，嗯，据朋友讲，去了几次，并没有看到家里有猫存在。 对这样的情况， 对吧？也觉得好像是那个他在耍他，说你们家根本就没有猫， 嗯、 让我去换什么猫？去今年不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火那个韩国电影《燃烧》嘛， 啊、 你看了吗、 嗯？ 那里头不是那个男生去给那个女生家里喂猫嘛、 嗯， 然后就一直没有看到那个猫出现，但是就是每次去的时候， 看到它食物有没有吃，然后有没 有 便便、 啊，就是猫砂上面会有便便，就是一般这种情况，如果三五天，是不是赵博你也觉得？他自己能自理，而且又有过这种经验的话， 嗯、 应该没问题。 不完全是吧？就是这个，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一定要建立在你对你家动物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比如一天两天家里没人去试，因为一两天通常不太容易出意外， 嗯、 也不太容易生病。那、如果你突然一下来个五天七天不在家，那真出点什么事儿，咱得多后悔啊，是不是？所以这个。真的尽量不要去那么鲁莽的去尝试这样的问题。有的孩子可能心比较大，接受能力也比较强，然后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也比较强。 嗯， 那你可能就这样，也就这样了，也不会怎样。只要保证他充足的饮食饮水， 嗯， 可能就还好。那自己玩的也挺开心。 嗯、 那有的性格非常非常敏感的动物，像十一可能还好，你要赶上春节放鞭炮吓得不行的那种， 哦，那倒是 也很多的。所以那种就真的是要小心了。而且猫。相对来说年龄越大的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机会会越高。 哎，那如果十一咱们先不说啊、 嗯、 如果真的是到春节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你建议要带回去吗？ 嗯，其实带回去也有相应的问题，尤其是家比较远的、长途的这种旅行，对猫来说应激也挺大。 就比如说我开车回去，我要带着它， 你这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开车还相对方便一点。 是， 你要是坐飞机、坐火车， 托运， 你要弄一大堆免疫的证明，然后在飞机上、在火车上那个咣叽咣当， 他 可能更害怕，对吧？ 如果真的是那种比较长时间要离开，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个比较靠谱的寄养的， 隔天过来啊， 会好一点。因为毕竟 猫寄养会好吗？不是说猫寄养的最好方式就是 有人来 放到你们家里，嗯，那是最好的方式。然后 这个肯定是，如果你身边刚好有亲戚或者朋友能帮你这个忙，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过年啊、过节这种，人家也都没有办法来帮你去照看的时候，你最好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靠谱的，至少在那个寄养的地方出现问题，它可以第一时间送医，或者就是如果又是有一些老年慢性病啊等等，你最好就把它放在医院住院会比较好，因为出现问题是可以及时解决。 嗯， 我们也遇到过很多主人，比如说过年真的回家，比如说调了个休，一休休半个月， 嗯， 或者休的时间更久，带走带回家。但是可能有些人的家乡是那种比较小的城市，又没有什么动物医院， 嗯， 真出现问题了，主人特别特别着急，然后有时候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去聊一聊具体的这种情况。 嗯， 可能有些问题你没有办法带他到医院，都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那种你真的要去综合评估。如果是一个年轻的狗，可能相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就一般狗心都比较大，随着主人，只要主人在，它可能也不会怎样。但猫真的就不一样。 嗯， 所以还是要多关注它平时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可以一天两天那样去试一试，或者现在好多主人会在自己家里装上一个摄像头。 嗯， 你人不在家里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到你家里动物的状态。 对，还能。 如果你在这个摄像头里看到它的状态，对，可以喊话。 上帝视角，哎，你干嘛？ 我跟你说，那个 次见不到这只猫了。 那个把猫和狗都能吓死。真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在家里安了一个摄像头，然后那个摄像头就是能发声的那种嘛。他家是养一个小泰迪， 嗯， 然后他有一次要叫他。小二，他家狗叫小二，小二，然后那个狗就不知道是声音在哪儿，狂叫，说再也没敢叫那个小泰迪。 嗯， 然后他有一次要叫他小二，他家狗叫小二，小二，然后那个狗就不知道是声音在哪儿，狂叫，说再也没敢叫过他，感觉他都要疯了。所以就是赵大夫呀，就是大夫一般说的都比较严重， 对对对， 他说的呢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比较严重 的状况， 对对对对。 当然有 找到我们都是生病的动物才会来找到我们。 对, 对, 对，一般呢大家有可能也遇不到，但是知道这个严重的后果以后，您心里就有一个具体的考量了， 对 吧？ 嗯，这个赵大夫刚才说的特别对，你一定要对你的宠物极为了解的情况下，哎，你根据他的情况来去做出一些决定， 嗯， 挺好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美美姐给我们说了，说那个雪纳瑞啊，刚刚不是有一个老冲着小孩叫的， 嗯， 她说雪纳瑞特记仇，他们家就是雪纳瑞妞妞，就是特不待见他们家妹夫， 嗯， 因为什么呢？他们家妹夫小时候吓过妞妞， 哦 啊，所以现在呢，这妹夫一去他们家就追着他叫，还不能从他们家拿任何东西走啊，门口就会拦着他。啊，就是送东西没事儿，就拿东西不行啊。 好多狗都这样， 家狗也这样 啊 啊！这一听又是自己家的狗，哎，那你们家的狗都还挺好的，我们家狗从来没这样的。 雪纳瑞就是爱叫， 小型犬一般爱叫都会比较多， 是吗？ 而且狗的记性真的特别好。我家原来那一只老京巴，后来就已经寿终正寝了嘛。然后那只，他原来我爸在那儿还养了只乌龟，然后我家乌龟是散养的，可以爬出来遛弯儿。 嗯， 然后有个院子嘛，然后有一天那个乌龟不知道跟那狗怎么了，把狗耳朵给咬了， 然后从那儿之后，我们家的狗每每看到那只乌龟，都会不停的叫，叫到就叫 不 动了为止。乌龟有壳啊，它怎么报仇啊？ 伺机， 根本不好使。乌龟啊，也真的反应好快，好聪明，就是瞬间缩进去。然后看那狗转过身，它可能又过去招着那狗，就那乌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咬那个狗，就挺奇怪的。那乌龟因为养了好多好多年，跟人都还挺亲近的，都还好。不知道他俩曾经有过什么 爱恨情仇，跨物种的恋情，因爱生恨， 嗯， 是吧？ 而且我觉得狗狗特记仇，但同时也记好， 嗯， 对吧？ 嗯、 只要对它好，它也是记得一辈子， 嗯、 是吧？哎，接下来呢，继续等着大家的问题啊。 嗯 ，CHWL876。接下来我问一个小问题啊。 哦。 是关于小狗的问题。现在呢，小狗狗刚出生，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像断尾什么的工程都已经做完了。那接下来需要注意些什么吗？像这么大的狗狗，还是我只要正常的照顾好母狗，它们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母狗的这种母性比较强的话，在这个年龄段它还是会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得很好的。当然作为主人的话、 嗯、 主要的责任就是监管、 哦、 那你要去看这个小狗每天的状态是不是对的， 嗯， 比如它的食欲是不是很好，它有没有持续的在体重的增长， 嗯， 就如果你家里有那种新生小狗的话，我建议家里备一个小一点的那种体重秤、 啊、哦， 这样 量量 定期的给他去测一测体重，如果他按照这个年龄增长的比例去持续的增长体重，通常都没有太多的问题、 嗯、他们会量就是站在体重秤上、 嗯、 然后先量一下自己的净体重，然后 小狗不行， 狗 小狗体重太小了，一般我们都建议比如可以买个烘焙秤那种，尤其 是 小型犬的那种小狗 啊，四肢一块宝，最后评分一下、 哦、那个会不太准。因为很多出问题都是出在个体上的、 嗯， 你可以准备一个那种烘焙秤啊，比如特别小的那种可以准备一个，然后或者像那种婴儿秤、 嗯、 比如能量个8到10公斤的那种， 嗯， 都可以，然后定期称一称体重，如果没有问题，或者有的你去每天摸一摸那小狗，如果大狗让你摸的话， 嗯， 有的大狗可能会不让摸、 嗯、 小心别被咬着、嗯、然后你可以摸一摸小狗，感觉它那个肥瘦的程度，如果 OK 的话就没有问题、 嗯、 如果你摸的突然觉得哎怎么这两天突然瘦下来了， 嗯， 或者说看它那个整个的活跃，小狗 啊，小狗啊， 或者看它整个的那个小狗的活跃度不好，因为小狗一般睡醒了以后，它会各种叫啊、吃奶呀、啊，就比较欢实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你要如果看它叫声越来越小了，或者说就基本上不怎么吃奶了，那这样就还是要注意，可能真的就有问题了。 哦， 包括你要看它们的便便是不是正常啊什么的。 这个时候能看到便便吗？就是它不是就是一小颗粒儿一小粒儿吗？ 你看的及时不及时，如果及时可能就没有被舔掉，就还能看得到。 哦， 有可能被妈妈吃了。 如果你完全不管、哦、如果又是那个母狗特别上心的那种时候，可能你就看不到什么了。 嗯嗯、哦，好，那这个时段需不需要给这个母狗多补充一些营养呢？比如喝点鲫鱼汤什么的。 嗯，那其实倒不必要，你只要在孕期给它换成就是比较适合孕期的狗粮就可以。 哦，就正常喂就可以了。 嗯，最好别喝什么鱼汤那种，因为不小心被刺卡到也挺惨的。 那羊奶呢？有人说要给 可以喝 一 点点，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过犹不及，你不能给它少了，你也不能给它太多。 哦， 给它太多也会对母狗的胃肠道有消化的负担的。 好吧，啊，知道了。等待着大家的问题，关于您家的猫猫狗狗，如果有问题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我们聊的是伴侣动物，所以我们请来的专家是来自美联众合的赵博赵大夫，欢迎赵大夫。 大家好，我是赵博。 哎，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如果您也有问题，可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个品味生活的你来说吧。 好的，他说那个我家泰迪总是去树林里边滚便便，说就是而且是你们人类的便便，我每次都蹭一脖子滚一后背，这个怎么办呢？赵博， 尽量别去树林好了。这真的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真要解决，考虑做一些行为训练吧。当然他的泰迪多大了，是从小就有这个问题吗？还是后来才有的？ 就喜欢这个味儿，是不是？ 其实这个便便对狗来说吧，永远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不管是同类的还是异类的。 哦，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你按说现在吃的都好了，对吧？这个也不是他们过去的食物来源之一，但是你真的是看不住啊，一眼看不住，尤其是好多公园啊什么的，都会有一点那个， 对对对， 被人的小角落里边呢，你也说不清楚是咱们人类的呀还是其他动物的。 我觉得这跟狗没关系，是人的问题， 不好说啊。但是你这什么狗它都好像都喜欢。 对 对, 对, 对, 对吧， 都反正有的就是。 你们家的狗有过这种行为吗？ 倒没有，我们家就是对那种咸鱼的味道特别喜欢。 我们家狗没有那个滚过，但是偷偷的吃过。拦不住。 没有， 真的拦不住，就是他们几个一块儿。有 一块吃。 有一次我发现 聚餐， 那时候住明城墙嘛，明城墙在那个墙根附近，它有那么一个墙根，然后种的都是相对一人高的那种灌木的那种东西，然后就很适合有人可能在那上厕所，然后我们一发现这几个小家伙不见了，然后就往那边找，一会儿就出来了，你就发现嘴边就有痕迹，你打什么的都没用，对吧？所以这个就真的只能像赵博说，就是远离，这些就只能是这样了，对吧？你要改变，可能是深入血液，在 DNA 里边对他 的 喜爱， 对对对，换个地儿遛吧，也只能这样。 但如果他曾经有这样的行为的话，一定要记得好好给他做驱虫， 对， 因为便便里感染寄生虫那种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是我们家的狗狗就是特别爱滚那种咸鱼的东西，就是那种腥味儿，它特别。 对，我家有一只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吧？有一次我们去南海的公园玩，我们在就是允许的范围内，在外边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的时候就突然那天还刚好做完美容，就突然看见他在地下哗哗特别开心的在那儿蹭 啊。 我们当时离得还挺远的，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蹭什么呢蹭啊，在那一看，哎呦我的天，一只死鱼就在一个那个坑里边，我就抱起来一闻它，那个臭啊。我幸亏我们家还就是那个车里边还带了点湿巾什么的， 赶紧给它 擦擦擦擦。旁边有一大哥特逗，说擦什么擦，擦不干净啊，您回去洗澡吧。然后我说哎，我说您过来闻闻。我说怎么了？我说您闻闻。一闻，呵，您擦擦吧。就没法在车里待，你知道吗？最后我把它扔在后备箱里边。就是因为只能放在那儿了，我实在受，特可怜着扒着后备箱看着我们。我说你，但是没办法，你就是那最远的距离了，实在受不了。 没有给他拴车顶就不错了。 这真是，当天晚上回就赶紧洗了个澡。哎呦，从此之后 加钱了吗？这么着， 人家倒还挺仁义，没多要钱。 哎，赵博，你说他们对于这些我们觉得很难闻的气味，他们按说应该比我们的那个嗅觉更敏感啊，他们对于这些不抵抗吗？这些味道？ 但是这个你不能用人类的这种喜好去评估他们的喜好，包括人跟人喜欢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基本的香臭的区分，我觉得大家是能达成相对的共识的吧。就比如你说明文说那种臭鱼的味道，大家一般人是不喜欢，以及那个排泄物的味道，大家肯定都是不喜欢的，对吧？ 对。 我觉得就那狗，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也有，比如你看狗对于好多香水 他们是很反感的。 对，没错， 对吧？ 这真是， 就是他们对香的东西 太香了。 有没有什么你们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他们对于哪些味道是比较抵触，哪些味道是比较喜欢的？ 嗯， 这个可能行为学的人会更了解一些，在这个部分，我们临床兽医可能对这个部分的知识就没有太多的去拓展过。但实际上对狗狗来说，因为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 嗯， 而且像它们这种嗅闻的需求也是非常大，对它们来说嗅闻是一种乐趣， 嗯， 当然可能它们喜好的这种味道跟我们人类会有差异，但当它们闻到那种可以让它们开心或者兴奋的味道的时候，它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行为发生， 蹭蹭蹭滚滚滚啊，所以就那个换个地儿啊，看紧一点 对 行了啊。这儿一位朋友说，我家加菲4岁了，一直就是打喷嚏，每天都能打出一大坨鼻涕，嗯，这是怎么回事？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呀？是赵博是这个变态反应的专家。 这话没毛病。 对， 但是那个其实像他4岁的话，这事儿你得看他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还是才突然发现的。 嗯， 像一般的这种鼻涕比较多呢，好多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些呼吸道的炎症， 嗯， 就比如咱们说鼻支上呼吸道的这种炎症，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病毒， 嗯， 导致的都有可能，包括喷嚏啊、流鼻涕啊这种的。 嗯， 当然4岁的孩子你也不好说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嗯， 有一些可能会诱发，比如鼻腔的息肉啊，或者一些这种化脓性的炎症，甚至有时候就是鼻腔内部的一些结构，你比如往上一点的这种鼻窦、额窦等等的这些位置的一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年龄大的话，有的可能还会有一些肿瘤的问题， 嗯， 我觉得可以先给他做常规的检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炎症的这种表现。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尝试一些对症治疗，去看一看效果。如果要还不好，那可能就得考虑做鼻腔镜的检查了。 嗯 嗯，包括前一阵我们有一个那个会议上面，就大家在做病例分享啊什么的，我们那边有一个专门做内窥镜那块的同事，然后他做了一些鼻腔病例的分享，但是做了好像是几十个吧，具体数量我不太记得了，然后就发现这种引起流鼻涕或者鼻出血的这种情况，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有。 嗯， 所以如果那样又刚好持续了时间比较久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去看一看。 哦，哎，他这个存不存在我说的过敏方面的可能？ 嗯， 因为我过敏的那一阵儿，就是每天真 的会有可能 早晨醒来啊，打十几个，也是那个眼泪鼻涕一大堆的那种。 嗯， 我觉得和这个 其实很多过敏都会涉及到黏膜的一些症状，包括鼻黏膜， 嗯， 然后包括眼睛的这种结膜的炎症。 嗯。 或者表现都有可能，所以要看他之前的病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可能咱们会从这个部分去判断跟过敏性的相关性大不大。那再有呢，其实在一些这种过敏的问题里面，动物发生这种呼吸道症状的过敏反应没有人类那么高，其实包括人过敏哮喘的很多，但实际上对狗对猫来说哮喘的发生率还是相对低的，尤其是狗会更低，所以就不太一样吧。 啊，就他们过敏也过敏，但是不怎么打喷嚏，是吗？ 嗯，他们过敏像狗的话，可能体现出来的皮肤型的会更多。 哦， 就是皮肤病里，像我好看的，平时看的好多好多的皮肤病，都跟潜在的过敏症会有关系。 哦， 猫的话，可能表现在皮肤上的会没有那么明显，但不证明他们没有，只不过是因为早期的一些这种瘙痒的表现，可能主人看不到而已。 哦。 就没有狗那么容易表现出来。 嗯，明白了啊。接下来咱们说一个相对有点揭露他们行业内部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说那个我们家经历过2只狗和1只猫的肾衰竭， 嗯， 都是医院啊，都是让保守治疗，说每天输液，但是最终呢也都去世了。身边几个朋友呢也有类似的经历，说医院不让安乐死，说每天呢花费输液得700-800吧，最后去火化的时候，说那火化的师傅就说，我以前是退休的大夫，嗯，我告诉你们啊，这个肾衰的成活率其实特低，不如直接安乐了，他还少受罪啊。但是你看医院呀，为了挣钱，那坚持说能治好，其实治不好，是这么回事，你们是这么想的吗？ 其实也不是，因为像我们如果真的去做这种安乐死的话，我们是有很严格的评估标准的。并不是说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因为肾衰在早期的话其实并不影响他太多的这种生活质量， 嗯， 也没有那么痛苦， 所以那种情况肯定我们不会建议主人圈勒死的。如果真的到极严重极严重的情况，比如说到了少尿期无尿期的那种状态，然后动物又是非常急性肾衰，一般会因为动物透析可能牵扯到镇静和麻醉的问题，所以如果慢性肾衰，你不可能经常的去给它做镇静和麻醉，那个对它身体负担也很大，所以一般慢性的可能透析的会比较少。当然如果是真的在那种少尿期或者无尿期的时候，你想要维持想要缓解，那可能也真的就只剩下透析这一条路了。但急性肾衰出现那种问题，透析的概率还是会相对多一些的，因为毕竟你给他透一次两次他就缓过来这个问题了，后面就好治疗了。因为如果真的到肾衰后期少尿无尿的话，我们这种输液治疗说实在的帮助也不是那么大了。所以如果真的是慢性肾衰到那个阶段，可能我们就会考虑是不是要去做安乐死这么样一个决定。当然这个决定也是跟主人共同来商量，然后来决定去看他动物的整体的状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而且现在大部分的主人其实是本着能够让他不那么受罪的前提下能多活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所以你不可能说在一个问题确实是肾衰可能就是治不好，那总有一天会发展严重甚至走向死亡，那可能我们不会因为说啊总有那么一天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别让他活了。那人也是治不了的病多了，那你还能说得了哪病别活了吗？我觉得这咱也不现实说实在的。所以这个还是真的得细致的整体的去评估他的状态。 对，我觉得您别把那个大夫都往坏处想，他如果一天要您七八万七八十万，你觉得他是为了赚钱，一天七八百其实对于好多养宠物的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个特别高昂的价格。而且你就说那养了这么多年都有感情了，你是愿意花七八百让他多活一天呀，还是让他马上现在就死啊？对吧？你肯定，我觉得大家都会做那种，哎呀，一是让他少受痛苦，二肯定是想让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多延长他的生命，对吧？我觉得大夫肯定也是这么想。 对， 所以您别老觉得好像人家为了骗您钱，为了挣您钱。其实我认识的大多数的大夫都不会这么想，都是为了动物和您，他肯定是这么反复的着想。而且你就说我就安乐死，他们也不会拦着你，没权利拦，是不是？ 我们拦是肯定拦不住的，如果主人就是要这样去做的话。但是我们系统的医院确实是有非常严格的这种制度的，就是如果他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是不会轻易的去给他做这件事情的。 那你们的制度的规定是要提起安乐，他一般得是什么样了就可以提起这个？你们一般就不会 一般就是疾病几乎来讲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性的，然后这种预后非常非常的差，就几乎是不太能恢复的吧，简单来说。那再有呢就是动物现阶段的这种生活质量非常非常差，而且是没有好转的希望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建议主人是不是要考虑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那你们会主动建议吗？还是一般都是由患者自己提出说我不想让他受罪？比如我觉得这里头有一条啊，就是可能我们家这动物呢现在它活得还行，然后也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特别难受的情况，当然肯定会有一点小的不舒服，但我就能预想到他可能过两天马上就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他会承受特别大的痛苦。那我就现阶段来说肯定不够你们那标准，说他现在水平还行，然后我说我不想让他受苦，既然也查出来确诊了是这病，肯定也治不好，肯定是之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差了，那我就让他结束在这儿。如果我提出这样的请求，你们一般会答应？ 就是现阶段还好的状态。 对，现阶段还好，但是可以想见到的可能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他可能就马上会出现特别严重的各种他特别难受的症状，对吧？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想法。 如果时间很短暂的那种疾病，可能我们会去再跟主人商量这个问题的。而且其实解决这样的这种疑问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开诚布公的把它聊一聊。其实我们也在接诊的过程中非常希望主人就是他有什么想法及时的反馈给我们，跟我们来沟通。比如说真的这个疾病很严重，首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也会如实的告诉他这个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是不是他预后会很糟糕，或者大概还有多少的一个生存时间，或者之后他会承受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如果那个时候主人会有一些想法的话，咱们就做一个交流嘛。如果他觉得 可能到那一天他真的太痛苦了，我可能就选择结束。 嗯，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帮他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时间点来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在那个动物还好的状态下就把这事儿做了。因为如果你真那样去做了之后，两个方面，一个是可能我们做医生的来讲不太愿意去违背我们的职业道德，因为这牵扯到动物福利的问题，牵扯到我们其实对这种事情，我们对于安乐死也有很大的心理障碍的，我们并不想要任何一个动物在死亡的状态上。当然也有主人可能真的是在那个时间用各种方法把它送走了， 嗯， 最后主人后悔的不行，或者真的过了好久都过不去那个坎儿，主人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可能医生在那个时候就拿疾病无能为力的状态下，更多的是帮主人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不让这个动物承受那么大的痛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的，而不是说就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怎样怎样。 对，我觉得这里头啊，就是牵扯到一个医生患者之间要信任的问题。如果你很信任这个大夫，那你就觉得好，我有什么问题，医学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他，比如我相信赵博，那赵博说的我就信任，那就完了，你就不会想到说，这是每天他不让我安乐死，是为了多赚我钱，对吧？就包括前两天，我们有一同事跟我说，那个，我想换一个医院，你认不认识好的宠物医生？我说认识呀。然后他说，我说你这怎么？他说我们家那个狗糖尿病，糖尿病，我在他在一个我们家那附近医院看了。看了，给我用了好多天药，那个血糖也没降下来，说我觉得他在忽悠我，我想换一个地方看一看。就赵博，你分析分析这种情况，其实糖尿病这种是，用了药几天之内，他的那个血糖就会应该要降下来吗？还是怎样？ 不一定，你得看他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且好多的病例，他可能还会有些潜在的问题，就会导致血糖控制不良。那个时候可能短期用药很难去把他血糖搞稳定。而且好多的糖尿病可能送到医院的时候都酮症酸中毒了，要死要活的那个状态。那你从那个状态把它拉回到一个血糖相对控制稳定的状态，真的是需要挺长时间的。但确实也有很多主人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和担心，我觉得也可以跟他直接的那个主治医生去好好的商量这个问题。因为就我认识的同行而言，绝大多数真的还是挺有医德的，说实在，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医院，或者像我美联综合的医院，因为我们的可能专科和转诊制度相对完善，就如果我遇到我能力范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建议主任去转诊的，就转到他适合的专科医生那里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开诚布公的跟医生去聊一聊，就是说我家动物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要再试试咱们的治疗，还是说是不是需要去到别的医生那里去看一下。 您刚才说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开诚布公的聊一聊。有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患者来讲，我这个要站在患者的角度，或者说作为家长的角度要聊一聊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想跟医生聊一聊，但是很多的医生，或者说有一部分医生是不愿意跟我们聊的。 就是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也曾经在国外有一些就医的经历，国外的医生跟国内的医生，我说是治人的啊，完全是两种态度。就是我不说态度怎么样啊，国外的医生是尽可能的告诉你你的病情是什么，诱因是什么，把整个你的全部给你说的特别的完整。咱们国内的医生呢，当然医术也非常好啊，但是他的就是你就相信我就得了，不用管那么多，我让你干嘛干嘛。 对， 但有的时候这种呢，就会让人感觉心里边会觉得，哎，我不太了解这个事情，哎，我可能心里会打鼓，因为毕竟我跟你不认识。比如说我要跟赵博，那我就狗扔在你那儿，我就不用管，我就可以了。但是咱们没有那么长时间建立起的这种信任感，所以得慢慢来，是不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蛮大的话题，咱们回来再说啊。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咱们回答一下记得住他们家的问题啊。 好的。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来，趁着这首歌，咱们说一下记得住。他说他们家拉布拉多13岁半了，耳朵不太好，聋了，其他都还好，需要治疗一下吗？ 而且耳朵聋这样的问题能治好吗？十三岁半了。 得看他耳聋的原因，如果是神经性的可能真的就不太治好，包括人岁数大了可能也会耳背啊听力下降、嗯、狗其实也会的，猫也会的，然后那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因为耳道疾病导致的，那也许就有治好的可能性。 嗯， 所以这个你还是得看他这个问题本身到底是什么。 嗯， 哦， 你可以让他先在家看一下，就是他耳道分泌物是不是很多，然后耳道有没有明显的这种狭窄啊、 嗯、 增生啊， 嗯， 什么的看一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到医院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解决。 哦，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 哎，其实就是有好多朋友啊，就是一自己家的狗狗或者猫猫年龄大了、 嗯、 他就开始犹豫，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病情的时候，他到底治疗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一般像医院的话，遇见像这么大，其实年龄已经很大了，确实很大了、 嗯、 这么大年龄的狗狗是不是也就也不要受什么罪了，这都属于老年病，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们是大概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会给这种老年的狗狗去做一些治疗方案呢？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就首先他现在如果有的这些问题能够很快速的危及生命或者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的时候、 嗯、 可能我们就得去管一管了。 哦， 那如果没有，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开始的时候说的这个绝育，你比如这么大的年纪那可能就别绝育了。 哦，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不要命的情况下。 对 对, 对， 所以咱们也是去综合的评估这个事情的。 对，好吧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非常谢谢赵大夫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咱们应该还有两周的时间，我们可以哪天聊一聊那个什么 什么呀， 就是咱们带着宠物出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 嗯、 正好 赶上放假了、 嗯、 对不对？ 嗯， 而且下周我们会特别设计一个跟中秋有关的、嗯、而且跟宠物有关的话题、 啊、能不能吃月饼 是不是和吃螃蟹 好吧啊，那咱们下周再聊了啊、 嗯、 感谢各位的这个一些问题，也感谢各位的聆听，再次感谢赵博大夫，我是夏明， 我是孙刀，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的内容是 明天还是茶区，应该是台湾啊、嗯、宝岛台湾茶区。 哦，特别好，明天见喽。 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哎，猴哥。